自南朝鲜韩国广播公司电台报道，美国和南朝鲜的特种部队二月初举行了旨在钳住北方重要对象进行破坏的联合军演。美国和南朝鲜好战集团动员美帝侵略军特种部队的多架鱼鹰空投运输机和 MC-130 特种作战飞机，以南朝鲜的群山美国空军基地为据点，进行了潜入我方地区来打击指挥部和破坏重要设施的训练。另外，美国以朝鲜半岛有事实为借口，向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地区继续调派侵略武力，于10号在日本部署了12架隐形战斗机 F-22， 而于12号在日本冲绳增加部署了原驻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个营。